We'll be right back.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为您放送当中，我是 Mr. 长常小航，耳旁的音乐来自 David Penn The Cube Guys In The Air。 那他们呢是有两个意大利的音乐组合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2005年创立，节奏很鲜明的 House 音乐席卷世界各大俱乐部，一起来继续感受我们今天的混音大作，来自 DJ Ketchum， 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Yeah.

昨天在天桥艺术中心阅读加空间先行阅读空间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对话，引发业界的热切关注。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李占军透露，北京发行集团将打造大型实体书店的集群化效应，即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等为航空母舰，打造一个全国图书标准化、权威化、信息化的大的阅读场地，还会打造24小时书店集群化效应，通过燕翅楼24小时书店、香山24小时书店、花市24小时书店等，引领文化夜生活。最后来关注一个文化活动，首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大兴举行。为了更好地展示历代皇帝在南海子的足迹，大兴利用 3D 和 VR 技术还原了南海子最大的行宫，并于今天展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继续节奏驾到，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的混音内容都是来自 DJ Kitchen 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风格的混音。那刚刚的歌曲呢，来自 G&G featuring Gary White and Baby Brown My My My。 那么这也是三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他们来合作而成的，成为当年的在西班牙的 Ibiza 岛热播的一个经典的舞曲 Crazy Ibiza 版本，其中的内容呢又是加了很多富有弹性的 bass 进去，加上当年的最为朗朗上口的人声部分，给人一种老歌新听的感觉。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来自 Sam Albanik featuring Trade Love Betty Davis Eyes。 歌曲来自 Dino Melita Rudy featuring Von Maris City of Lights 这样的一首音乐，带给我们很浓重的一种城市的行进感。我们开着收音机听着这样的歌曲，开着车子，是不是感觉车速变得快了一些，堵车都变得少了一些呢？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听下面的好歌 The Booty Boys Star Down 45以及 Lucia Magnet Ops。